我这是在干什么呀？ 清醒过来的乔一帆着实有些恼火，这是他深思熟虑、很有想法的一战。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借这个舞台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，未必是显露给微草看，只希望各大战队中能有那么一位伯乐，就像叶秋大神一样看中他的才能，让他在这职业圈中继续保有一席之地。可结果呢？只是一丁点意料之外的变化，就立刻变得手足无措。为什么要这么没出息？斩鬼，斩鬼又怎么了？难道李轩选了镇鬼，自己就能赢过对方了不成？自己只要表现好，自己就行了，管对方是斩鬼还是镇鬼呢？清醒过来的乔一帆发现自己实在是有些庸人自扰。他根本就是在为一些本不值得理会的事去困扰，他要做的是表现出自己的才能，仅此而已。一筹生命，只剩下二分之一，不过好在自己终于是冷静下来了。机会还在，乔一帆暗暗地提醒着自己，而他的正轨也是一点一点地有了动作。李轩的斩鬼却没有动，面对这样一个连浮空都无法破去的菜鸟新秀，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再主动出击。他都纳了闷儿了，这样的一个新秀是怎么被微草这样的冠军队看中的？这家伙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才能？李轩的态度已经变了，从之前担心对方扮猪吃了自己，到现在却是很好奇对方到底有什么斤两。看到对方又有了动作，他没有动，他开始抱着一些期待的心态。这种心情正像是一场正常的新秀挑战赛。乔一帆的正轨冲了上来，尚有几个身位的距离时，暗紫色的刀光已是一闪。李轩一笑，抬手也是一刀。他出手虽慢，但是双方攻速他已了然于胸。他们但是这期鬼斩依然可以先一步击中对方。不想对方鬼斩的死芒就在这一刻突然射去，角色斜向前一滚，避过了李轩的鬼斩，而且趁着李轩鬼斩尚未收招，欺进了又是两个身位，跟着剑锋一掠，却不再是斩击，蓝白色的冰霜结晶从刀身上划开，却是准备释放一个冰阵。哦，李轩明白了乔一帆的意图，却也没见慌乱，鬼斩收招后立刻跳身而起，冰阵的结界已经开始凝结，跳起的斩鬼却是双手持剑滑下，用的却是剑客的技能银光落刃。这一击已经来不及打断乔一帆的冰阵银场，但是乔一帆如果完成了银场，却也不会再有时间躲过这一击。如何抉择？不到半秒，观众们就已经看到了乔一帆的决定。他没有闪，他坚持着吟唱完了这个冰阵，结界凝起，而他的正轨也已经倒在了李轩斩鬼的银光落刃下。乔一帆连忙瘦身操作，角色滚地时的视角余光看到李轩的斩鬼在继续努力前冲，看起来是试图出阵。而后乔一帆就听到了啵的一声，心中顿时狂喜。冰住了，乔一帆想着，视角一转，那边李轩的斩鬼果然已经一个大冰块。乔一帆没有迟疑，立刻一刀斩了上去。啵，又是一声响，就在这一刀上去的同时，冰块碎了，看起来倒像是乔一帆的正轨把冰斩碎了一般。李轩的斩鬼却好像早料到如此似的，冰一碎，角色已经弹出，一边后跳，一边一个狂剑式的十字斩朝冲上前的镇鬼送来。鲜红的血十字，乔一帆不得不朝旁避让，即便硬吃这一记伤害，他也没法更快接近对手，十字斩是有一点击退效果的。斜身一个翻滚，乔一帆的镇鬼几乎是从血十字下边的那点空白中钻过，躲的是闲到了极致。 因为他实在不想错过这将对方陷入冰阵之中的大好时机，他想抓住机会赶紧发动攻击。滚过血十字，乔一帆的镇鬼刀锋一扬，却是想再开一个鬼阵将对手的退路封起。层出不断的鬼阵显然作用各不相同，但是却将对手始终是置于在自己的结界当中。这是镇鬼 PK 时的常用思路和套路。乔一帆的冰阵圈住了李轩的斩鬼，满以为已经有了机会，此时又开一阵，不料吟唱着才刚起，李轩的斩鬼突然转身挑出了一剑。二人有距离，普通斩击肯定是攻击不到，但李轩这一剑挑起后，冰结界中的土地突然翻滚起来，像是起了一层浪花，瞬间就朝乔一帆的镇鬼卷了去。魔剑是技能，地裂波动剑。这一魔剑系的低阶技能，显然李轩也只是学了一阶而已，这从他攻击时所卷出的距离可以看出。不过距离虽近，却也刚刚好触到了当时乔一帆镇鬼的位置。这一次乔一帆没得选择，被地裂波动剑卷住的话，他的吟唱肯定也得被打断，无奈只得自己中断，又是躲过了这一击。从银光落刃到十字斩，再到地裂波动剑，剑客、狂剑士、魔剑士的低阶技能一样一个，都是只学了一阶，不求伤害，但求效果。但就是靠着三个小技能的合理运用，此时李轩的斩鬼已经是安然冲到了冰阵的结界范围外，而乔一帆也终于没能布下新的结界，让对手现身鬼阵之内。乔一帆暗道一声可惜，难得起手一个冰阵就将对手圈住，而且冰冻几率都触发，如此大好的机会结果却是没有把握住。不过 PK 本就是瞬息万变的，如果说一有机会就能把握住，那未免也显得太简单了一点，更何况对方还是鬼剑士中的一流大神。乔一帆心中虽叫可惜，但还没气馁，小心观察李轩斩鬼的走位，立刻又是冲了过去。李轩此时却是一点不见慌张，这一回合的交手他才算是正面领教了一下乔一帆的实力，发挥也算是有板有眼，有条有理，但要说有多强，那还真不至于。眼看乔一帆冲了过来，也不着忙，随手一个操作下去，他自己倒是先开了个刀阵。乔一帆一看，连忙止住，没让自己的镇鬼踏入对方结界，跟着站在结界外也是一个吟唱，就见一抹暗紫色的火焰从他那镇鬼的刀身上窜起，瞬时凝结成了一个燃烧着的人形，却是开了一个炎阵。魔神一出，瞬间周边一片结界范围内都是跳起的暗紫色的火焰小鬼，四下乱窜，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个什么目标去点燃。这炎阵套在了李轩所放的刀阵之上，两阵重叠了部分，但是李轩的斩鬼此时早已经一步退后，没有踏在炎阵范围内。乔一帆却也不理会，他本就没想着这一炎阵就能将对手给圈住，这一阵只是给自己一个掩护，让自己可以正面突入对方刀阵而已。这一切说起来复杂，事实上一切都是发生在几秒之内。两人下阵走位的速度都是极快，严阵布下，乔一帆的阵鬼快速冲进李轩的刀阵范围，却不料李轩的斩鬼也在这一瞬间猛然冲进了这一步区域，像是不惧严阵的伤害一般。这一冲出乎乔一帆的意料，李轩的斩鬼提刀一撩便是一记月光斩，而后往下一压，自然是通常都会紧随在月光斩后边的满月斩。这两记斩击的连击目前没有人研究出被破解的方法，玩家们甚至给了个名字，将两斩斩击的连击称之为双月斩。 乔一帆不及防备，两刀都是吃了个结实。满街刀阵加持下的斩鬼斩击，那可是相当犀利。乔一帆镇鬼的生命又下去一截，但被斩废的他连忙一个瘦身已经站起，对方可是也冲入了他的严阵，这又是一次机会。然而观众们此时却是看得更加清楚，李轩的斩鬼冲入严阵的一瞬，那些个燃着紫炎的小鬼立刻就朝他齐扑了过来，然后就在这扑来的短暂空当中，李轩的斩鬼已经一个双月斩劈出，而后立刻一个后跳，那些个紫炎小鬼虽快，最终却是扑了个空，李轩的斩鬼最终竟然是跳出了这严阵。掌声一片，严阵中走了一遭，却没有被紫炎小鬼给缠住，这无疑是极其精准的判断和操作。李轩无愧于第一阵鬼，这些东西没有人比他掌握得更加深刻了。乔一帆这翻身起来的时候，也早看到李轩是如何从严阵中全身而退的，这次心下却着实吃了一惊，同时隐隐感觉到他这次的决定似乎有一些考虑不周的地方。李轩退开，又是不动，只等着乔一帆上前。他是真进入角色了，完全把这当成了一场教育新秀的教学战。他希望打得有风度一些，有技术一些，从而抹去观众对他刚开始时那些猥琐又没风度的举动。乔一帆此时已没了退路，只能再上，利用地形，利用走位，利用角色，双阵连环，三阵套杀，所有的手段乔一帆都已经用上了，没有失误，一切都是他尽最大努力的百分百的发挥。但是没有用，他的所有打法都被李轩在轻而易举地化解掉。观众席上一次又一次的掌声，乔一帆知道绝不会是送给他的，他的生命在不断地削减着，而几回合冲突下来，对李轩斩鬼的伤害却连五分之一都没有。乔一帆又一次茫然了，先前一次是因为意外导致了惊慌失措，调整好心态是可以解决的，但是这一次却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乔一帆感到自己已经是黔驴技穷了，他能用的招式打法都已经用尽，根本奈何不到对手分毫，他每一次的计划都在上手的第一下接触中就中道夭折，一次又一次换来的只是自己生命值的流逝。而对手呢，在这数个回合里没有一次主动出击，甚至没有回避，没有躲闪，只是等着他冲上，然后见招拆招，从容不迫地化解他的攻击，顺手再给予一点反击，而后哪怕有可乘之机，却也不像最初那样往死里连击，都是放出空隙让乔一帆得空继续战胜对手。此时的乔一帆心里已经完全不抱这种幻想的，就是他最终所想的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的技术，他都不知道根本没有做好，他的思路，他的意图至今没有完整的表达过一次，他憋了一股子的劲儿，却是完全施展不出来。生命已经见红，下一回合怕是已经当不了对方的一次反击了，拼了。此时此刻乔一帆又能如何，他再一次集中精神冲了上去，手指飞舞，动作相比之前更是快了几分，角色飞快地在李轩的斩鬼身遭飞舞，瞬时已经丢下了四个鬼阵。对手呢，对手依然是站在阵外，从乔一帆丢第一个鬼阵开始，他就已经有所动作，角色也是不断的走位，最终却硬是从四个鬼阵连放过程中那狭小的空隙中冲了出来。乔一帆绝望了，连平时自己练习时根本都做不到的事情也完全拿对手没辙。李轩的斩鬼扑了上来，从那角色扑克一般的表情中，乔一帆却觉得像是看到了一张讥诮的笑脸。 不是一张，而是两张、三张，更多。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刀光抹下，掌声中乔一帆的镇鬼倒下了。乔一帆从比赛台上站了起来，有一些头晕，他知道自己是完全眼砸了。两道光柱打下，照给了两位比赛的选手。新秀挑战赛而已，对于胜败，双方倒是给予了相同的待遇中。乔一帆走向了比赛台，走到了赛场正中。他看到李轩笑容满面地站在他面前，和他说了些什么。乔一帆却一句也听不见，只是机械地和对方握了握手后，默默地走向了赛场。他的身后，李轩正举起双手和观众们打着招呼，多说的几句里也不乏对乔一帆的表扬。但是乔一帆很清楚，这些只是无关痛痒的客套，对方只是在表现他的风度而已，这些表扬和他这个被表扬的对象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哪怕是一头猪趴在刚才自己坐过的比赛台上，此时的李轩也会很诚恳地说，不错，打得很好。乔一帆走向他的座位，他看到了他的队友们，那些本该是他最熟悉的人，他却觉得是那么的陌生。乔一帆咬了咬牙，终于是没有再走进去，而是沿着通道一路走了下去。 一帆， 他听到身后有人在叫他，他听出那是高英杰的声音，他没有停下脚步，反倒是走得更快了。场馆中的灯光本就是主要打在赛场上，对于观众席上是极其吝啬的，尤其今天用了全息投影技术，为了体现效果，这些多余的地方更是漆黑。高英杰追了出来，却是早已经寻不到乔一帆的去向了。走到通道的出口，乔一帆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。赛场依旧是那么绚烂，自己是第一次登上这么漂亮的赛场，但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。通向场馆外的通道总算不是太漆黑，多少还是留了点照明灯。乔一帆默默地朝外走着，兜了几个圈后，赫然发现自己居然迷路了。乔一帆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了，自己得是对这场正式的比赛场馆多陌生啊，独自一人居然找不到出口了。在比赛场上一败涂地，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可能就此终结，乔一帆都挺过来了。但是此刻找不到出路的他，再也忍不住心中的酸楚，眼泪一下子就滑了下来。乔一帆抬起手臂，一次又一次地狠狠把眼泪擦掉甩开。心酸反倒逼起了他的倔强，他不信自己连个出口都找不到。挥视着眼泪，乔一帆也不去辨认方向，只是一味地朝前走着。 你太冒失了。 突然一个声音在幽暗的过道里响起，乔一帆停下脚步怔了怔，随后却是摇了摇头。这是过道而已，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又有什么可稀奇的？想着，乔一帆已经迈步走他自己的，却又听到那个声音说道， 说你呢，还走。